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留学时间，我是主持人瑞丽。欢迎大家在每周六日的早上8:30和中午的12:30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啊，焦先生，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呢，自己的孩子现在上小学4年级，那再过2年就是初中了。他说自己想让孩子去留学，但是呢，对这件事情可能是比较迷茫哈。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针对他提到的问题说，如果是出国读高中，那么我现在是不是需要定下时间呀？要做哪些准备呀？我们特地请到了小站教育资深的留学专家吴秉辉老师，欢迎您吴老师。 大家好。 同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要重点跟大家来详细解读一下，在不同的阶段出国留学，所谓的这个早规划该怎么去规划哈？到底是在高中开始出国读书，还是说年龄大一些，不同的人呢会有不同的认识，那么适合怎样的孩子，又或者适合怎样的家庭哈，就请吴老师来为大家详细的解读一下。那吴老师，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位焦先生提出的问题哈，他这个孩子是现在读小学，接下来读初中，现在说做准备可能还挺早的哈，这个时间上应该怎么来设计哈？ 好，我认为焦先生这个问题呢，其实对于留学的学生来说，说早不早，说晚不晚，看他希望的目标是什么。那第一点，我感觉是不是想去一些非常好的名校，去上本科教育，或者是不是想中学就要去。那相对来说，对于学生来说呢，其实他每一点的目标不一样，那我们来规划的时间点和需要做什么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我认为今天其实可以给大家沟通一下咱们的这个时间规划，我认为这是很多学生和家长比较迷茫的 问题。对，尤其是在刚开始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我时间规划如果有了，在什么时间，那规划的具体内容就是我要做什么，可能也是现在家长和学生比较不清楚的，也是呢，就是现在目前市上各种的这个留学的专业人士给大家可能支招，就是在这个方面， 对， 才是一个最大的，就是帮助大家的一个重要的一点。 对对对，我们先从这个中学开始说起吧，哈，如果是孩子初中，或者是说更多的孩子可能是到了高中出去吧，像这个焦先生的这个情况是在初中还想在国内读，那么高中出去读，那在国内读这个初中是读普通的，还是说读一个国际中学，怎么样让他顺应下去？ 其实经历了将近做留学，就是这个行业里面做了将近10年的时间，但是我认为呢，因人而异吧。但是如果他想高中去留学，咱们如果设定一个国家，以美国为主，因为现在是最热的国家，那以美国为主的话呢，很多学生去上美国的高中，他的目标不仅仅是一个美国的名校的，不管是 boarding school 啊，或者是这种走读的学校啊，他的目的是能本科能够上到一个非常好的学校， 对， 对吧？这个他可能当做一个过渡或跳板。 是的，是的。 那像刚才问的这个问题，那他到底应该什么时候去上？还有一点就是说，他应该怎么准备呢？这个情况，那我认为呢，跟他现在在国内上的国际院校或者是普高、普通中学、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其实我个人的建议呢，只是个人观点啊，因为我认为中国的这个其实基础教育还是不错的。 对， 咱们有咱们的9年义务教育，对吧？不管是小学6年还是初中3年，所以我认为这是打基础的。那可能呢， 很多的家长认为我可以很早的把学生送过去，他可以更加的融入美国的生活或国外的生活， 会有这样。 对，但是中国学生其实他的基础的课程的这种扎实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呢我个人的意见就是说，我认为国际院校可能相对来说更适应一些，学生会给自己更好的一些上课的授课的语言环境，这是分两面说的。 对， 那首先他可能在去国外读书的时候，他有一个环境，他不会陌生，所以他的可能在国外的过渡期会更短一些。 嗯， 那么普通中学或者是普通高中或普通中学呢，他的教学质量是绝对是不容怀疑的，是因为他的基础课程肯定是初中年级的基础课程，咱们如果以数学这个课程为主的话，其实到与国外来说，其实他已经相对来说学的是很深阶段的了。 对对对，是的。 对学生来说，他可以如果上本科的话，可能选数学课多一点的课程，他的课程的成绩会过渡的会好一些。所以这个都是双面来说，并不是说一定上国际学校好或一定上普通的初中或高中好。那我自己认为就是基础课程基础好一点的，可能还是上普高或普通中初中。如果孩子的这种个性和孩子的这种就是 特点比较明显， 或者适应能力比较差，他可能去国际学校会有一个提前的适应的一个过程。但是我相信国际学校他会把更多的重点突出在英语的教学，或者是一些衔接的课程，或者多学，有的学校会学一些 A-level 的课程，或有的学校学 AP 的一些课程。所以呢，相对来说还是要看学生的个人特点，但是这两个呢都不影响，也都不是决定性的能够让他去到一定上哪个就能进好学校。我认为这个都是在学生自己，如果你不去认真学习，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所谓的 GPA 的话，那我认为哪个学校都帮不了他。 所以还是吴老师的建议，还是说要课程把这个自己学习的基础打好了。 对对对， 这样的话将来无论你去哪儿读书，那么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根基。 对， 那么如果是说计划出去从高中开始读的，那么吴老师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下，那么学生做准备的这个整个包括时间啊还有语言等等各方面是怎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OK， 如果我们高中去读书的话，那其实对于美国来说它就是九年级，那高中美国是四年，九到十二年级。那美国高中的九年级呢，其实对应着咱们这边是咱们的初三。等于是其实比咱们是早进阶了一年。那相对来说呢，如果是初三的话，那学生如果就是在初二的开学之后，其实提前一年，然后呢再到十二月份或来年的二月份之间，这是一个申请的时间。那我说的这个时间是要申请那种非常好顶尖的这种 boarding school 啊，就非常好的那种有排名的中学的话，这些是要有准备的。那他这仅仅是提前一年就是申请季了，就是他开学的九月份的再提前一年是申请时间。那他准备时间最短的还得再往前推一年，这是最短的准备时间。 最晚也就是说您最晚动手的时间也得在初二也就 开始，这最晚 最晚了， 初二开始就一开学，或者是初一结束的暑假。这是最晚了。为什么？因为很好的学校的中学是必须要考托福和小 SAT 的 SSAT， 就是参加美国的中考。所以一般来说呢，准备两个考试对于一个咱们这边的初中学生来说，又是不是他的母语，其实我认为一年的时间是不够用的。所以如果家长望子成龙或望女成凤，希望孩子能够考到顶尖的 boarding school 前五十或怎么，其实我自己不建议啊，我会马上告诉你为什么不建议。因为大家的目标是让孩子去上美国好的大学，作为一个好的过渡。我们有好的背景，好的语言环境，有好的推荐信，美国的老师的推荐信。但是这样好的学校其实是非常难的。在两年三年以前，北京上海的学生的托福去考中学的 boarding school 最低是100分以上。但是大家要想到这一篇卷，这一张卷子，同类型的卷子，初中生考、高中生考、本科生考、研究生考、博士生都要再考。那我认为给孩子的压力太大。现在家长为了自己的面子，我可能说的比较直接啊，可能为了好看，或者他听起来可能会好，但是你想过孩子的感受吗？或者是家长你真的去自己考一次你试一下对吧？ 压力很大。 对对，家长总是我们上嘴皮下嘴皮一碰，你去考吧，你去学吧，我给你出钱。但是他没有体会到孩子，我认为就是 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教育方面哈，因为我以前在做留学和也是当老师，然后所以呢我就感觉到你要考虑到孩子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是怎么样形成的，还有一点是他出国的目的不是说成为，肯定也不是摇钱树，但是肯定会成为一个门面的话题或一个谈资，这个东西给孩子的压力会更大一点。 嗯， 所以我认为的是中学建议的就是可以找一些相对，我认为考虑中学第一点，中国人少，这是非常重要，因为它就有语言环境了嘛。 是的，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因为美国的中学一般来说咱们上的都是私立的，很少有公立，因为咱们没有身份，那上私立的院校学费和生活费加在一起一般来说都不便宜。嗯，国外的以美国留学来说，它的费用是呈递减趋势，中学是最贵的，然后是本科，然后是研究生，最后到博士生。所以呢我认为一个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合适一点的，然后呢这个学校的师资怎么样，学校的师生比这个比较重要，然后还有呢学校的，有的学校会考虑到 SAT 的成绩，这个学校 SAT 的平均成绩，但是如果呢就是美中国人特别少的 SAT 成绩可能不是特别特别高的，其实也不见得是不好，是因为一般特别特别高，很多中国人达到 80% 以上的学校，这样都是中国人把成绩抬上去的。所以呢就是一个 S， 还有一个就是去学校名校的这个数量和具体的分析，这些一般高中的官网上都会有，或者是可能你在沟通的时候问到一些留学的老师，真的资深的话，他可能大概会知道一些每年的一些最新的近况。 嗯，所以是说如果是选择高中，您的建议是说从孩子的这个实际的水平来看，也不用特别的去冲多高，也是要量力而行，那么也不一定非得是读了特别排名靠前的高中将来才能申请到好的学校。 没错，您说的这非常对，是因为美国呢他要看在美国期间的这个修的 GPA 他的成绩，这是第一个。然后呢如果你是三年甚至三年以上，一般来说你可以免掉托福的考试申请本科，然后呢因为你在美国读了高中你是不能免掉 SAT 的考试的，那他要申特别好的学校，那就要考 SAT1 和 SAT2， 或者呢用 ACT 代替 SAT1， 是这种情况，所以他必须要有这样的考试。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有国外老师的推荐信吧，因为他毕竟上的时间长，如果从九年级跟着完整的四年高中来说，他老师会给他写推荐信。然后最关键是一般还要看一下好的高中呢，他的课外活动或者是他的兴趣小组、学生的这种学生会的情况，他会比较丰富。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弥补学生在那个活动啊各个方面的一些弱势。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刚才您谈到了这个高中申请的一些建议，那么如果我们做准备，刚才您提到要去比如说托福考试啊、ACT 考试，那在语言的准备上什么时候开始，或者是说我们是不是从小学阶段或者不是从初中阶段哎就连续上一个好几年的什么样的课外培训班之类的。 其实我认为呢对于每个学生来说，他这个因为孩子是小，如果咱们成年人可能都不一定能坚持这么久，对于孩子的这种特性来说，我认为可能是有一个周期吧。可能我们要上高中的话可以从初一开始，因为一般托福的成绩是两年有效嘛。然后有的学校是申请时候，有的学校是入学时候这个时间，所以一般要是申请美国高中的九年级的话，其实呢就是入学九年级两年之前咱们往前推嘛，差不多初二如果出了成绩的话，其实初一结束或初二开学出成绩，这是稳妥的，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对吧？初三一年，然后毕业之后再上一年第二，那是肯定没有问题的。那我们要从初一开始准备的话，其实现在呢这种语培的机构很多，但是我认为呢应该很客观的去跟学生去沟通这些东西，就是到底怎么样才能帮助他，因为现在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就是语培的形式是多样的， 是 有传统的，像我跟瑞丽老师我们面对面的一起来沟通来学习，那也有是直接通过网络的，就是线上的这种一对一的学习，这样的学习更适合的是我认为是更快捷，所以相对来说我认为不管是线上的语培还是线下的语培都有它的优势，那都有它的特点，那最关键是要找着合适他的、靠谱的、能帮到孩子提升成绩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是依孩子的特殊情、孩子自己的情况来定的。 我认为是依这个家庭来定的。一般来说线上价钱可能会真的会比线下的会低一些。那线下的有很多传统很好的机构，但是呢我认为呢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的机构，我认为都有好的老师。那好的老师的占比到底有多少，这个其实呢其实家长可以去多咨询一下，客观的说真的是需要沟通， 其实就是看具体就是孩子碰到的那个老师。 对，但是呢很多人是分配好老师的，那就要看整体的这个机构的口碑度。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一定要，其实我感觉是口碑很重要，就是你的同学你的亲戚你的朋友在这边上过课，一般来说其实他反应不错的话，他的成功率就不会低于85%到88%。我是这个一般来说可以高于90%以上的这种，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语培选择的一个过程，不要听信太大的名气。第二点是什么，就是准备时间。因为很多学校呢除了那种特别顶尖的寄宿学校需要 SSAT， 很多学校可能要一个托福就可以了。所以我认为孩子如果从初一开始接触托福对他不是坏处，因为可能我以后的上课程还得要考啊，各方面，就算我在美国上了4年高中，学生为了增强自己的砝码他还会考一个托福。所以我从小接触这个托福这4项来说，对他年龄越小他的天性解放的越好，他接受事物尤其语言这一门技能的话会更快一些。所以我认为从初一可以，就是一上初中可以给他接触这个托福的这些考试的这些情况，可能先从词汇，对吧？然后怎么从词汇更有意思呢，我们就去看那些阅读的文章吧，阅读文章里来选不会的词汇，孩子把它变成，而不是单纯的去背啊，我就记着背 A 里面有多少什么。 一提到这个哈，可能他会勾起很多朋友一些学英语的经历。 我最深刻的 A 就是积累这个单词 accumulate， 我记得特别，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深啊。所以我感觉对于学生来说，其实他可就是咱们说的问题，就初一就可以。然后呢，我认为呢，先准备一个托福，看看孩子的一个情况。我不建议是一学很长的时间不去考试。我认为可以差不多初中的话，因为他比较小嘛，我可以时间如果上课也比较繁重的话，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可以考一次。因为初中嘛，考一次之后大概你就知道你真实的水平，这样的话你会有针对性的这个4项到底是怎么样去弥补了，跟你的上课的老师或你的顾问去沟通，或者你自己的了解的人去帮你去分析。这样的话我们在学的话是有针对性的学，而不是说啊我学习了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对吧？因为很多小的朋友他是坐不住的。那我们要锻炼孩子自己的一个特别完整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和人格的成长，就是说一定要不停地给孩子设立目标，让他呢形成很好的学习习惯，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包括学习托福，很多尤其大学生也有，我都晚上熬夜来学习。其实当临近考试的时候这种做法是错的，是因为你的考试可能是上午4个多小时，那你要把你的兴奋点就跟你的考试时间是一样的，你肯定是利用你考试时间这个时间点你去学习去做模拟题， 形成一个生物钟。 对，这个可能会更重要一点。所以我刚才回答的问题就是，我建议是初一可以就接触了。然后呢如果能在初二开学的时候成绩真的考得还不错的话，那可以试一下，就是或者初一半年之后他成绩还不错，可以再试一下SSAT， 那其实时间也不长了，就半年的时间。所以对于孩子来说，他最长的准备时间就是初一开始到初二的上半学期12月份结束，就1年零4个月的时间。要准备2个考试，其实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刚才吴老师跟大家详细介绍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准备出去读高中的一些注意的事项。哎，那如果说孩子和家长是不是在这个阶段或者这个阶段之前已经要把我们要去的这个国家定下来了，就不要再纠结了。 对，我建议的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每个国家都有美国国家的特性。那么美国现在是最热的，然后呢其实很多的数据显示可能将近不到一半的留学生或者更多的留学生选择的是美国。其实是因为并不说其他国家不好，可能美国最多的就是它的教育资源比较丰富。它大概有将近4000多所大学。然后呢有排名的是200所的学校。但是美国特别好的学校也是相对来说门槛 不是这么容易进的嘛。 嗯， 他要求的是一个更加丰富多彩和更加完全面的人才。 嗯， 所以对于国家来说呢，如果家里的经济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哈，如果经济差一点，可能咱们就去亚洲类的国家，对吧？如果经济情况好一点的话，其实我认为其实欧美国家都可以考虑的。啊，都是可以考虑的，因为呢学制不一样，一般像学欧洲类的，像英国什么，他们是3年的本科，1年的研究生。那美国呢，跟咱们差不多是4年的本科，2年的研究生，基本来说，有的也有1年的啊。 嗯。 所以对于所有的这个咱们的考量来说呢，像您瑞丽老师说的，国家一定要定下来。就是你希望孩子的情况，还有一个是他是不是喜欢这个国度。 嗯， 其实我建议，因为现在家里条件都好了嘛，孩子可以去旅游嘛，对吧？ 对， 咱们都去旅游。我认为一般来说，可能他先入为主，他可能去英国去旅游了，他很喜欢那种感觉哈，那个气氛。可能这个孩子去美国，带着他去夏令营了或去旅游了，然后也很喜欢。我认为这个东西其实可以给孩子作为一个参考，但是我认为家长呢，在这个时候，你说我一定要尊重孩子的意见。哦，大可不必，因为我认为孩子很小，这个时候正是你帮他把关的时候。家长的作用是什么？就是说你一定要了解到很多正确的情况，到底哪个适合孩子，你一定要帮他把关，孩子的情况作为一个参考。 就是说根据自己孩子的性格特点、学习成绩，各个 喜欢的专业啊，或者喜欢的东西，这些 他的将来可能会从事的专业， 对对对对， 有可能，因为孩子可能从什么7、8岁呀、大概就能看出来他的这个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特长， 对，端倪啊，家长的影响啊，是不是这些都会有？ 对对对，所以说家长还是要帮孩子去把关。那么如果是谈到这个高中就出去读书的话，这个孩子的一些自理啊自立方面啊，这个家长还能帮上一些怎么样的忙？ OK， 这个您瑞老师问，这可能是所有家长非常关心的哈。我一定要陪孩子去我就不支持，因为我在跟很多的老师或者是给在做很大的讲座的时候，我说一个妈妈和一个爸爸，那最后的结果就是爸爸在国内打拼挣钱，妈妈带着孩子去国外读书。那我说家庭还要不要？我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 对， 还有一个问题是，在美国来说，咱们以美国为例哈，因为这是最热的国家，美国是没有陪读签证的。就有 F2 签证，但不是家长陪孩子，是有夫妻配偶的签证可以陪读。妈妈爸爸去，孩子可以陪读，但是孩子去，家长没有陪读签证。所有去的那些都是拿着，对，都是拿着旅游签证。所以呢，我也不太支持。就如果我们初中的孩子去读书了，就是最早的是7年级，这是相对小一点的，咱们可以可能8年级或9年级走。就高中可以的哈，我还比较建议让他们去住那个寄宿家庭 homestay。因为什么？因为住宿学校那种顶尖的，其实我不建议的，不是说不好，是因为孩子要考两个试，考得很高，而且呢，那里面的学习就是非常，都是美国人学习非常好的。不要看我们电视，我很小的时候看《成长的烦恼》，我这个年代， 是的， 就但是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就是美国人学习好的孩子太多了，那他们真的很认真，而且他的又是母语，那你去到那些学校，对咱们的学生的第一个可能是打击就非常大，让你的 GPA 中学成绩不好的话，直接影响升你大学的成绩，是不可能改成绩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找一个适合孩子的，可能稍微就是各方面我刚才说的那些都达到的话，就不见得非得要去排名的有排名的这种什么寄宿高中。那走读的高中就是 homestay 的高中，寄宿家庭好在哪里？你要跟家庭的爸爸妈妈或者他身边的其他人，可能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你要打交道吧。那就你必须可能有的是华裔的，或者有的不是华裔的，你要说英文去沟通。你要自己洗衣服吧，你要自己去处理任何事情，这个对孩子来说，我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非常棒。那不可能家长在陪他身边，而且美国要求的也比较严。我去 homestay， 那么如果呢我放假的时候或者六日的时候，家长突然去美国要接他出来的话，这个必须要跟学校和寄宿家庭发邮件确认或确认的，不然的话他会被开除的。所以这就包括你安全问题，大家一直讨论的小留学生的安全问题。我一直认为相对而言，因为可能都说哪个某某国家出现枪击啊，某某国家怎么样了，但真的是我认为当你真的去过，包括亲戚啊朋友有在留向美国，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真的是很安全的。所以呢就是找地理位置嘛，很多人都希望去东北部，因为有哈佛嘛，因为有麻省理工嘛， 但是很多的这种，我认为现在留学行业这个学校的这个机构啊，高中的这个学校认准了亚洲人包括中国人的口味，他会在那种地方开发学校，但是很多学校不是特别好的，只是地理位置是在那边，所以我认为大家不要局限，就很多的家长说我要去东北部，我要去加州，其实美国不是光有这两个地方的，只有这两个地方中国人是最多的， 相对比较认， 对，是最多，只不过它的大学会比较多一点，加州大学系统，纽约大学，对吧 MIT 这些，但是我不是建议这样，我认为很多地方也是可以的，而且中国人相对是会更少一点，那你可能更稀罕一点，对吧？所以我认为就是这个地理位置也是很重要的。 刚才呢我们说的这些呢，可能就是对于从孩子计划从初中一直到高中，如果计划去读书，是以美国为例，做了这样的建议哈。我们想可能最关键的几点我们都提到了哈。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重点的跟大家来谈一谈出国读本科甚至是转学以及读研究生等等，那么将会有怎样的一个规划，也请吴老师在明天的节目中继续为大家来解读。 好，那我们明天见。 再见。 提问：你在哪一刻觉得父母真的老了？ 当我发现我爸爬山爬得没我快了。 当我发现抽屉里茶几上摆放着他们不同的药品，但我毫不知情。 当我发现我妈需要越来越频繁的染发来遮盖越来越多的白发。 当我发现我问到这个问题会不禁心酸起来。 父母养我们长大，让我们陪父母变老。 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听见美，听见美。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